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西三环苏州桥到航天桥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双方向，以及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全新一周的音乐之旅从现在开始。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准时光临北京音乐广播中歌榜的朋友们，你们好。接下来两个小时我陪着大家一起来听歌。首先我们是一周音乐大事记，在过去的某一年的这个时间里，把你打动的也许就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些唱片里的精彩歌曲。首先是2005年3月5号发表珍藏许巍作品全集哈，一个大的 box 啊，很值得收藏。2004年，泰禾麦田全面收购红星生产社的版权和品牌之后，便紧锣密鼓地推出了一张合集，其中包括了许巍在别处和那一年两张专辑的歌曲，以及一些没有正式发表过的 demo 和 live 的作品。首先听到是最早收录在《在别处》专辑当中的《树》。 刚听到一首歌叫做《树》，接下来是《故乡》啊，收录在那一年专辑。从在红星生产社的这两张专辑之后，签约百代推出的《时光漫步》啊，在这之前之后，许巍的音乐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那么这张啊，珍藏许巍作品全集，就集合了他在红星时期所有作品，所记录的是他摇滚的，将 grunge 音乐与忧伤、乡愁、爱情、生活相结合的音乐全貌啊。当然不只是许巍，很多歌手在不同的时期，甚至在一张专辑里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来。提前预告一下，本周四我们会安排歌手们动静相宜、正反两面的音乐主题。 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有心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 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一周音乐大世纪啊，连听两首许巍的老歌《树》和《故乡》。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回调到2014年，当时出道10年的 Angela 张韶涵自己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发表唱片， 而对于这张完全个人烙印的一张专辑， Angela 也非常郑重地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张韶涵 Angela 张这张专辑，她自己发音 Angela Zan。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OK 崩，就是创可贴的意思哈。 OK 崩， 为什么人类世界这么吵，太多的闲言闲语太无聊，在命运的圈套有哭有笑，突然疯狂失控谁也受不好，当个机器人没烦恼，我不怕被打倒，任务完成销毁就好，心破了洞嘟嘟嘟 OK 崩， 这是在2014年上榜十周榜龄最好成绩第三，张韶涵 Angela 张的主打歌曲叫《为爱而活》。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一周音乐大事记，闪回到2001年，当时知己梁咏琪出道五年，她以爱为主题，在3月8号这一天带来了普通话专辑《Amour》，法语“爱”的意思啊，这个代表一种成长，而另一方面表达的则是创作。梁咏琪第一首词曲创作的歌曲《花火》也在这张专辑里收录了普通话的版本。 Gigi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想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烟雾在消散，花火生命短暂，灯塔永不孤单，因为你是海洋。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梁咏琪机器作词作曲，普通话版本的《花火》，收录在2001年5月8号发表的《More》专辑里面呢。五年之后的同一天，麦田音乐新一代红白蓝概念专辑启动，接棒叶培新一代的蓝色是莫言林的，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顽固独身主义》啊。我们来听听这首在12年前打榜并获得中国榜冠军的专辑主打歌《带走》。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啊，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沙的足迹掩埋，谁在看风和氧气的饭菜？你已经不回来，像天空留下的空白，伤害在潮水退去之后离开，但现在爱为什么继续忍耐？爱只留给了等待，等多久也没有答案。 带走。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我们关注到2010年的3月8号啊，吴克群呢推出了专辑叫《寄生》，其中《寄生》移动世界还有《爱之深则之切》是新歌。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包括了吴克群之前的创作，比如说写给江美琪的《爱哭鬼》，还有这首《热牛奶》啊。在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 Energy 的牛奶叶乃文单飞发展，吴克群呢当时作为好朋友特别量身定做的这首歌，在2年之后呢，他自己重新演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啊。创作歌手常常干这样的事情啊。吴克群热牛奶，别走开，稍后见。 我的手心发烫，随时都在紧张，初次见面的爱情它刚亮相，你的眼睛太大，大得我不出藏，手忙脚乱怎么会有好印象，忽然间像个老人，咿咿啊啊哦哦哎哎，我整个说不出话，也不会像个痞子，嘻嘻啊啊，叽叽喳喳，这不是我的模样。冲一杯热牛奶，冲掉我所有的不安，只要让你喜欢，为你说奶奶的浪漫。冲一杯热牛奶，冲掉所有无聊伪装，让我们正式介绍一段感情新登场。发烫，还是有点紧张，二次见面的爱情它在发芽，你的杯子太大，大得我无处藏，牛奶在你的手中不停摇晃，忽然间像个老人，咿咿啊啊呜呜哎哎，我真的说不出话，也不会像个痞子，嘻嘻啊啊叽叽喳喳，这不是我的梦。冲掉我所有的不安，只要让你喜欢，为你耍呆呆的浪漫，冲一杯牛奶，冲掉我所有的伪装，让我们正式介绍一段感情新登场。 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The weather，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空气湿度增加，有轻雾天气，南部地区能见度降低到2公里左右，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交通出行。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 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昨晚由张艺谋执导的全新观念演出《对话预言2047》在上海首演，这也是他在北京8分钟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看起来科技与传统的结合已经成为张艺谋转型的新方向。3月10号、11号，《对话预言2047》将来到杭州。上周日晚，北京卫视推出的大型京剧文化传承节目《传承中国》如期而至，一场原汁原味的京剧好戏拉开序幕。首期节目，明星班主瞿颖跨界学艺，上派名家亲自教学，更有小东皇王佩瑜把关京剧公演的呈现，聚各界之力，将京剧的文化底蕴与美学享受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国粹的大众化传播跨上新的台阶。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海写笔墨向高秋欧豪年80回顾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展出欧豪年先生中国画、书法等作品近130件，以5大篇章综合呈现艺术家的艺术成果。展览举办之际，欧豪年先生不顾身体辛劳，亲自挑选各个阶段艺术作品20幅捐赠中国美术馆。展览将持续到13号。以今日镇游艺花园为主题的海淀三山五园文化巡展日前在台湾高雄开幕，分7大板块，涉及雕塑、绘画、摄影、古籍、清代样式雷烫样、音乐等艺术形式，展现18世纪以来多元文化在皇家园林中的交流和碰撞，共计展出艺术品文物100多件，展览为期15天。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20位，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绚烂的帐篷。 第19位，蔡健雅贪图。 我贪图难挨的铭心刻骨。 第18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 第17位，赵雷19岁。 不是有嘴话说的。 第16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第15位，陶喆 Mars Baby。 第14位，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 第13位，张韶涵没离开过。第12位，宋炳洋错雪。 这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 第11位，何洁破冰。 花烫炙热如山川，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吗？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牛奶咖啡组合，在为他们赢得了中歌榜年度最佳创作新人的《燃烧吧小宇宙》推出2年之后，2008年的3月8号，牛奶咖啡推出第2张专辑《越长大越孤单》。纯白色的造型，还有更加流行化的歌曲，都是牛奶咖啡进军主流音乐市场的重要标志。这也是他们在摩登天空旗下的最后一张专辑《

选择战斗还是认输，奔跑是因为企图，就算前途是迷雾，出力才能够登顶，太容易就不找幸福。 回到最初最原始的单纯， 哎呦，副歌部分呢用小小的破音处理来表现野性的感觉，有民族风也有热带雨林风的电音律动啊。2012年3月9号发表的 Landing 的首张首播主打歌曲啊，在中国榜 Top 40取得近榜8周最高第4的成绩啊。OK， 一周音乐大事记啊，接下来说到2008年3月10号，方大同呢在北京举行了新专辑的首张会，这是他在内地第一次 live 演出，带来未来专辑也是第一次在内地发片呢。当然现在方大同呢在个人事业上面有了新的重心啊，参加了异口同声音乐综艺节目，还推出了儿童绘本爱梦爱美梦游啊。而十年前这张未来是方大同打开内地市场的开始，我们来听主打歌曲 Love Song。 凭借这首歌，方大同获得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作曲人大奖，并且入围年度金曲。 我写的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真不是那种只剩下那钢琴的歌，也不是那种不能只是朋友的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会在花田里犯了错，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呢，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班，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想说爱你。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这不是那种童话里会遇见的歌，也不是那种真真切切爱我的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陪他看流星在降落，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第一个呢，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疯到自己痛也不晓得，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责任，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分，我不管。 2005年3月11号，戴佩妮第六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爱疯了》。在之前的生日当中呢，佩妮送给自己一架钢琴作为礼物，那这首《爱疯了》就是用这架钢琴来写的。一周音乐大世界，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2006年的3月11号呢，胡彦斌推出了专辑《音乐密码》（Music Code）。这是一张呢承上启下的专辑，既有他早期的 R&B 混搭曲风，创作上呢也是日臻成熟。那么这张专辑也为胡彦斌获得了那一年中歌榜年度最佳男歌手大奖。我们来听12年前专辑当中的这首《一年前》。 你还记得一年前我们初次约会的那天，你靠在我手的肩，问为什么月亮这么圆，我说是庆祝我和你见面，你说我的嘴怎么这么甜，可是现在的你不再像从前，是什么让我们疏远，只能活在期盼回到过去的世界，坚持到最后一夜，曾经的一点一点支离破碎的画面，之后和我依然想念。什么让我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二十位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沙的江湖。 第十九位蔡健雅贪图， 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 第十八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 第十七位赵雷十九岁，第十六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第十五位陶喆 Mars Baby。 第十四位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 第十三位张韶涵没离开过。第十二位宋秉阳错雪， 这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 第十一位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长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吗。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进口家居新风尚，立快生活，专注进口家居用品20年，足不出户畅享全球好物。3月2日至11日，立快国际家居购物节万柳华联璀璨开幕，进口家居用品优选立快生活。 北京 SKP 时尚梦想之地邀您共享春夏鞋履节，3月3日至11日，女鞋男鞋10倍积分，刷银行卡赠购物卡。3月8日更有女神专项活动，大旺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界茶饮放开加盟啦，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西极站， 奏响俄罗斯的经典诗篇，展现音乐会文化多彩景观。3月6日，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携手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丰富曲目，大胆勾画俄罗斯民族画卷。3月15日，钢琴演奏大师普莱特涅夫带领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柴科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戈登、格蒂三位名家作品同台上演，灵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四十位刘欣 The Lonely Reverie。 第39位旅行团乐队亲爱的。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第38位 BPF 陪你说一辈子晚安。37位炎亚纶醉酒的瞬间。 暗花不凋谢如剑。 第36位迪玛希金鸡王冠 The Crown。 也不敢跟不安。 第35位金虎阿怪告白。第34位易烊千玺关晓彤王佳吴牧野拥抱你。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第33位王凯往事流弹。 低头顶住深渊万丈。 第32位蔡依林什么什么。第31位陈敏喜花错。 风吹过了，揭开了一张寂寞。 中国

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听到这是本周中国网Top 40的新歌一号，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为庆祝他出道25年的第一首的单曲哈、由荒井十一担任制作啊，李荣浩参与词曲创作。莫文蔚清亮慵懒的唱腔当中，娓娓道来岁月静好和长情相伴的一种甜美哈、甜丝丝的一首歌曲。OK， 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一首OST 啊，这是李玉刚为电视剧《独孤天下》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虽然呢早已以中国风扬名，但这还是李玉刚首支个人古风的 OST 啊。虽然李玉刚呢反串表演成为他的招牌，但是他近期作品当中越来越少用到这样的形式。这首 OST 当中，他以真声演绎啊这个远古时代的一种情愫吧。我们来听一下。 风吹冬天下雨烟一年中，紫青雨水轻松，命运煽动我心交付人你拨弄，抚万劫梦中，红尘之余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叹流连万种，天高地厚一句又终于你相拥，如灰情独钟，虽如提笔惊鸿，几许天下为公，书写恩怨爱恨笑容，手相送独留一盏霓虹，陪我一场梦。 天下为公，书写恩怨爱恨笑容，留恋拱手相随，不留一盏霓虹，陪我一场梦。 中国榜 Top 40新歌二号是一首 OST， 叫做《独孤天下》，演唱者李玉刚。接下来同样是一首 OST 啊，这首歌呢为一部叫做台湾往事的电视剧所演唱的主题曲《只是》啊，由中英音乐制作出品。这首歌呢是致敬布尔什维克爱情的一首新歌，萨顶顶啊。作曲才女玉江来作词哈，萨顶顶担任音乐制作人。我们来听这首歌颂爱情圣洁珍贵的一首歌，只是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轻轻地哼起了歌，就已经被天空铭刻，从此后你的影子落在大地上，教会我的重合。只是轻轻地哼起了歌，连时光也竖起了耳朵，从此后你在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你歌里唱起的我。一起去采集天空的羽毛，一起去移动山丘，你小心里拿着的花瓣，来自竹间写的书。 这首歌呢听起来就蛮怎么形容，比较 normal 的感觉啊，萨顶顶的一首歌曲，跟他在专辑当中所呈现的世界风啊，就 world music 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首 OST， 来自萨顶顶演唱的只是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翻唱吧。胡夏呢在上周过生日的当天发表了这首翻唱的曲目啊。这首歌呢对于我们这样比较老的 DJ 来讲的话， 啊，听起来非常的有感情哈、啊。当年我们就曾经第一时间推荐过原唱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的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要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主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它轻轻地摘，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的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不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爱情的手压不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的音乐人梁文福作品当中的优雅忧伤的那种感觉情调，跟莫文蔚的气质呢是孟庭苇，对不起啊，孟庭苇的气质是相得益彰的。那么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就是两人合作的代表之一哈。我们刚听到是胡夏的翻唱版本，特别翻唱了这首跟他同时代的作品，他是90年啊，这个90后的这么一位歌手哈、啊。孟庭苇原版道出了初恋是那种青涩与悸动，那胡夏我感觉好像更像是对恋爱未满的一种释怀。胡夏今年会发表他个人第五张专辑，敬请期待啊。我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新歌五号是金龟圣卫电视剧《贵中美人》所演唱的一首插曲，叫《风灯》啊。金龟圣呢，真的算是情歌当中这个暖男的那种代表了。嗯，但是这首歌呢，却是少有的带着中国风感觉的一首 OST 啊。通过中国最强音啊这个节目之后呢，推出了 I Believe 爱不离简装歌手两张专辑。那他平时的声音当中没有那种宏大的主题和风格，却总是营造一种温暖细致的音乐氛围，这算是小而美的歌手哈、啊。金贵生风灯， 任你也偏着飘荡，温一壶浊酒喝完，了断了琴弦，是否 就可以忘却为难。心间在动荡不安，长路也迷途知返，爱与恨交错纠缠怎么办？看春花，秋月中迟疑了方向，被红尘往事里蹉跎了天光，长浮水像夙愿一般难受，被遗忘，被灼伤，还是狂妄。百千年的爱恋，情愿这悲欢如刀割刺伤痕，散落人世间的冰雪，在你唇边划过，连成线的风花。百千年的爱恋，情愿暖流缱绻，借一盏风灯，终其生流时间等候，用半天光阻回首，为一段情缘执着白了头。看春花，秋月中迟疑了方向，往事里蹉跎了天光，长浮水像夙愿一般难受，被遗忘，被灼伤，还是狂妄。风花百千年的爱恋，情愿这悲欢如刀割刺伤痕，散落人世间的冰雪，身边划过连成线。看风花百千年的爱恋，心愿的流言如潮水般缱绻，借一盏风灯，终其生去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岁月无声无息推我们前进，不知不觉被现实碾平，夜灯下皮肤里失去防备的不专心，是否不够满足我也找回忆，走完红毯后才不想互补心，镜子前。

桃花开尽，雪花绽，此去经年，山长水又短，相逢仍是少年山。我把满山的月光送给你当行囊，天涯红尘上悔恨烫，草色江江莫过马蹄霜，船舵不过酒一场。 故乡的一首歌曲《暖山》，来自刘珂怡。刘珂怡一直呢，从出道到现在，打着禅意中国风的风格。各位好，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带来本周 Top 40的新歌推荐。《暖山》是六号，那七号呢，是曾经出现在本榜的一位民谣歌手阿健的新歌，叫《去纽约》。一把吉他，一副嗓子，既可以唱出率真和质朴的音乐来。他的作品源于个人的经历啊，去年发生了很多的变故，独自去美国散心，从拉斯维加斯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写了纪念父亲的为你离开做的小事。那么这首《去纽约》则是描述了在纽约的点点滴滴，所感所想。 我想带着亲爱的你去纽约，祝华盛顿的广场 带着亲爱的你去遥远。住华盛顿的广场，住在里边，和过去的朋友们道个别，自己今年或许再也不得 歌手阿健的一首新歌《去纽约》，本周中歌榜 Top 40排在七号的位置啊。八号呢是 BBF 兄弟团 BBT， 团名就是 Bong Bong Taker 的缩写，由孙浩然、林浩凯、王子毅、李志杰四位成员组成，有别于 BBF 流行阳光的曲风 ，BBT。走潮流的唱跳风格哈。 是谁诠释了勇气，不是不畏惧孤寂，是即使导弹有提醒，依然逼自己继续前进。也曾迷失的自己，有点拂晓的黎明，那零碎不堪的回忆拼凑成了屋檐形，我也不用再怀疑。也许是再年轻的问题，已是灰心的结局，但是直到你就在身旁，你竟也是顺意。 T 男团的适量青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之前来打榜过，是群星所演唱的。今天我们来听听主演一个人的演唱哈，主演之一黄景瑜《红海行动》。目前这部电影呢，已经票房突破30亿，非常非常恭喜哈。 准备起航，离开军港，奔向海洋，开始巡航。完美表现才能搭配这个称号，在我肩上带满那些特殊荣耀，随时等待被需要。时代在胸在线，有梦看为这片好山，波浪的人多花多钱，那么多过在上天空间来不及眨眼，一起比杀是在水星之前，开心心运动分了热血，分了安宁的家园，不畏艰险，你的名字虽然平凡，人民永远纪念，和别人小的起点。 黄景瑜的一首歌曲叫做《红海行动》哈，那么新歌十号是来自两位歌坛的新人田丹和陈诚对唱的《少一个拥抱》。田丹呢经历了快女、花儿朵朵、中国好声音等比赛，2014年推出首张的 EP 啊，在这首《少一个拥抱》里面，他联合新晋歌手陈诚温暖发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过得很好，无需打扰，我的心酸不用治疗，只是偶尔还想念你头发味道。 你的气味已经打扫，我的回忆还在打包，戒不掉的时间会代替我戒掉。你搬进我的怀抱，出我的心跳，